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又到了周五，今天我们的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要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亦庄三城一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今年将突破160项，大兴区出台新政推动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最高可获3亿元支持；北京女科技工作者协会成立，女院士任会长；亚马逊推出针对老年用户的新服务。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为大家盘点最新发生的科技创新领域的资讯。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健康科技创新平台 GE2 创中心正式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近日，工作人员正式搬入亿城国际中心。亿城国际作为北京经开区挂牌的首批6家中关村科技成果产业化先导基地加速区之一，为更多中关村的科技之花在亦庄新城结出产业之果栽培沃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年已经承接3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55个，引入优质创新创业服务机构68家，搭建创新成长计划企业库和创新伙伴计划机构库，储备项目112个。预计到今年年底，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将突破160项，也是历年之最。由北京 GE 医疗中国联合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打造的 GE 创中心，作为北京经开区生物技术和大健康产业中医疗器械生产的龙头企业，充分依托清华工研院的科研力量以及自身全产业链资源，为进驻中心的初创企业提供包括办公场地、相关配套设施等硬件支持，以及产学研联合研发、先进制造、精益化运营、市场洞察、产品注册、解决方案整合等一系列的咨询服务，搭建一个更加高效实用的创新服务平台。GE医疗通过创新平台，也将推动中国创新医疗科技企业的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关于医药卫生以及健康中国建设目标，也在指引着科技企业在医疗领域能够结出更多的产业之果。继续来关注医药健康方面，来看看大兴呢，目前已经印发了大兴区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就提出大兴区对在医药领域取得核心技术突破的项目等重大成果和创新资源落地给予最高3亿元的资金支持。这次政策发布将从支持创新药品领域具有全球专利的新靶点、新机制、新结构、新技术等创新药研发，生命科学领域前沿关键技术研究应用，特色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展，发展医药健康与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融合新业态，第三方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发展和建立创新型临床研究中心，建立医研企等多方协同创新模式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措施明确，大兴区对在医药领域取得核心技术突破的项目等重大成果和创新资源落地给予最高3亿元的资金支持，对创新药研发给予每年最高1亿元的资金支持，对发展医药健康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融合新业态等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 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亿元以上，或者是单品种产品年产值首次突破5亿、10亿、20亿，或者是获得国内外资质认证医药企业机构分别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此外，还要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基金，鼓励社会资本等参与投资，支持企业、高校、相关机构协同合作建设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建设临床样本资源库、健康大数据平台、药物和医疗器械临床评价平台，给予最高30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有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有了社会资本的广泛参与，以大兴为核心的医药科技创新必定会蓬勃发展。当然，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再来关注，北京女科技工作者协会7号在北京成立，会议呢选举中国科学院院士、激光医学专家顾英作为会长。北京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的成立是全面实施科技创新巾帼行动北京行动的关键环节，是引领首都女科技工作者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协会的筹建工作是市妇联在深入调研了各领域女科技工作者需求的基础上，协同市科协、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广泛吸纳首都科研院所、高校、医疗机构、科技类服务机构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女性领军人物共同推进的。协会的首批会员广泛分布于生物医药、电子、航空航天、新能源、大数据、生态环境、农业、建筑工程等领域。作为市妇联、市科协的团体会员，那么未来协会呢也将会进一步的拓展渠道，加大会员吸收力度，共同推动女科技工作者在首都科技创新事业中更好的去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再来关注商业航天方面，继首次成功发射民营火箭、首次成功将民营火箭送入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后，北京的商业航天又迎来了新突破。就在7号的12:12:30，来自北京的星河动力航天公司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古神星1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将5颗商业卫星精确地送入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这次发射实现了国内民营火箭的首次连续成功和首次一箭多星商业发射的新突破。古神星1号运载火箭是星河动力航天自主研制的4级小型商业运载火箭，可为商业微小卫星提供质优价廉的定制化发射服务。火箭直径1.4米，全长约20米，起飞重量约33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300公斤。星河动力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成功发射标志着古神星1号火箭的技术状态日趋成熟，在国内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型号中率先迈入了商业化发射交付的新阶段。据了解，古神星1号运载火箭一共发射5颗商业卫星，分别为长光卫星公司的天津大学1号红外观测卫星、天仪研究院的宝运号和丽泽1号科学试验卫星、中科星瑞的金紫荆5号遥感卫星、零重空间的金紫荆1号03遥感卫星。同时呢，火箭还搭载了平安银行两大战略项目星云物联计划及数字口袋的太空纪念载荷，以及一块存储着平安银行数字资产的储存卡，共同进入了太空。2020年，古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取得首飞成功，也让中国民营商业火箭首次进入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其实要想实现商业火箭真正的产业化，需要解决的不是入轨，也不是轨道打多高的问题，而是要实现火箭连续稳定发射成功和低成本大规模的批量制造。那么这次发射实现了民营火箭的首次连续发射成功，也实现了一箭多星发射的突破，距离商业火箭产业化目标更进一步。星河动力航天 CEO 刘百奇介绍，未来还将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管控，提高批量发射服务能力，助推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亚马逊近日推出了一项新的订阅服务，为老年用户家庭专门设计的。这个订阅服务呢，具有紧急响应功能，用户可以免提全天候拨打紧急求助热线。 此外，该服务呢还具有跌倒检测功能，需要搭载第三方硬件来使用。当系统检测到异常情况时，它呢就会主动询问用户是否需要拨打求助热线。这项订阅服务的用户还可使用远程协助等功能。之前亚马逊呢也推出了相关的类似服务，通过服务呢，家庭成员可以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关注年长的父母和亲人，接收他们的相关信息，并且在亲人寻求帮助时可以得到提醒。这其实呢也是大的商业平台针对老年用户的一个新的服务项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智能家居这样的一个领域，欢迎您继续收听。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资讯环节过后啊，进入到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从2012年到2020年，哈，我们说现在移动互联网是逐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渗透到了方方面面。那么手机的出现也给我们的家居行业带来了新一波的技术革命。这个阶段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发现，哈，就是现在这种智能门锁呀、智能电视啊、智能音箱啊，已经开始普及进入到千家万户。那么随着 5G 牌照在2019年的发布，基于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这智能家居呢在实现智能交互的同时也可以互联互通了。比如说咱家的这种智能开关呀、智能音箱啊、智能面板啊，很多的产品甚至在整个家庭装修当中哈，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打造。也就是智能家居已经成为了目前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科创企业就把他们的创业创新方向放在了智能家居产品和市场。大家介绍一下，深圳市的欧瑞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也是一家全宅智能的科创企业，在全国拥有2000多家经销商网络，而且也开设了900家专卖店。目前呢，已经累计为超过300万家庭用户提供了智能家居的产品和服务。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欧瑞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COO 李静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创业理念以及在科创的路上哈这些年所做的一些成绩和收获。欢迎李总，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您好，主持人。 今天李总呢是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您和欧瑞博哈这些年在做的这种关于智能家居方面的一些创业，包括创新的这个思维和还有一些产品。首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企业是在2011年的时候创立的，其实距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哈。当时创立之初的时候，为什么看好了智能家居这个市场和赛道，做了这样的选择？先帮我们回忆一下好吗？ 2011年正好是移动互联网刚刚在国内开始兴起的那么一个时机。然后连网络这个事情，就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相对成熟，移动互联网刚刚兴起。那么我们判断移动互联网之后就是一定会面临到一个传统我们的衣食住行更加的进入到网络时代，更加的互联互通的这个阶段。那基于这个大的判断，我们认为智能家居绝对不是一个小众行业，它应该是代表了一个时代。而10年过去了，我们更加坚信这个我们的信仰。我们认为智能家居绝对不是一个行业，它应该代表一个时代。它像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是一个时代。这是为什么我们从11年走到今天一直在坚持走智能家居这条路，这条赛道。 哎，您看刚才李总说到互联网，然后移动互联网哈，到现在说智能家居可能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其实大家会想，你说互联网可能最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就是比如说一些专业人士 IT 人士办公啊才用到的一些场景，然后就是走哪儿带一个笔记本。但是随着手机这种移动互联终端的这种兴起，现在人人都可以用手机来连通世界，连通我们周围的很多很多的场景。那么这种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见怪不怪了。但是您说到了这个智能家居也可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十年前我们看好了这个赛道，选择了这个赛道，那么十年也是坚持走在了这个赛道之上。那么当时我们成立的机缘能不能也帮我们分享一下，除了看好之外，是不是也得具备一定的先天的基础哈，打造这么一家全宅智能科创企业，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概念，什么叫全宅智能科创，以及有什么样的基础来做这么一家企业。 其实智能家居它其实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的概念的，它很早就有像我们熟知的比尔盖茨，他把他的家改成了一个纯智能的家，是一个未来之家嘛，对吧？然后这个是很早， 很有科技感的是吧？ 对，在过去呢，智能家居只存在于很别墅或者是很高精尖的那个住宅里面，他们那个甚至是一些商业的住宅里面，它才会有一些智能化的这个元素在里面。那么2011年的时候，我们的创始人其实有这么一个小的故事，他自己创业，他创业当时做那个，他发明了中国第一个这种可视化的这种中英文诊断卡，就在网络上销得很好，拿到了第一桶金。这个时候呢，有一次他回家的时候，就是他发现他妈妈那个，因为他妈妈在外面开店嘛，每天晚上10点、11点才回家。回家的时候呢，因为省电，就是那个店的那个热水器就不想一直开着，然后10点多回到家，2个小时把那个热水器开起来，有热水，洗完澡什么的就已经12点多了，第二天又要很早起来去开店。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创始人他本身是一个技术和产品出身，他就思考是不是可以，因为当时还没有特别发达的 WiFi 网络，他就用了那个 GSM， 用了短信控制家里的热水器，发明了一个全球第一个 GSM 插座，这个让这个热水器在他妈妈回家之前就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远程打开这个电热水器。 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了，之所以有这么一家企业，其实最早是源自于创始人家人的这种诉求哈，看到了生活当中的需求，有这样的需求。其实很多老年人或者说是有一些朋友可能确实有这种习惯，就是为了我们说这种节约嘛啊，所以可能在生活上就多多少少造成了一些不便，但是如果能通过技术的方式，创新的手段，把这些不便变为便利，然后同时还能做到省电，然后节省能源，这其实是一个市场的机遇。所以创始人看到了这个机遇，也结合自己的这种能力，最早依托短信发明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所以开启了我们的创业之路啊。这是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小故事。 是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做着做着，我们发现其实整个智能家居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像现代的很多的厂商，他们更多的是把一些传统的单品设备加上了联网功能，就变成了智能化。比如说你的电饭煲，你加上了联网，你就变成智能电饭煲了，对吧？那但是这个在实际的终端用户使用的时候，其实有些是存在鸡肋的，并没那么实用。联网就叫智能家居了吗？对吧？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当家里的设备，智能的设备，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机会，说墙面上的开关不够用了。当你家里又有暖通、那个新风、地暖，还有空调，还有灯，还有无主灯，对吧？你的墙面上就会一堆的开关，一堆的面板，这个对用户来说就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不方便的东西，就你都不知道开哪个灯对应的哪个开关了。 经常是按了一串之后啊，终于把那个开开了。 对，然后我们就发明了，我们这是原创发明， 发明了一个我们叫 MixPad 超级智能开关的一个设备，它可以把墙面上所有的开关都集成在一个超级智能开关里面，它可以控制家里面的灯，还可以控制家里面的新风、地暖、空调，对吧？控制家里的红外设备。那么它可以用简单的交互方式，比如说你语音说一句"帮我开灯"，它就开了。那就是用这样子的语音交互或者触屏的交互方式，就能把家里的电器给控制住。那基于这个呢，我们就发现，哎，进入到用户家庭，除了这个开关可以进入，那么它会联动的，比如说家里的照明、家里的门窗、家里的安防、家里的影音系统，可以一次性的在用户装修的时候就交付给用户了。因此，我们打造了一家就全宅智能，也是全屋智能的这么个智能家具企业。我们认为，当进入到万物互联时代的时候，这些基础性的电器，像开关、照明、门窗，还有那个安防，还有影音这些设备，它可以以更加场景式的方式进入到用户家庭里，系统化的进入到用户家庭里，而不是把一个单品加个 WiFi，它就叫联网了，它应该是这种系统型的交互。对，欧瑞博的全屋智能就是这么去来的。 你看，李总帮我们回顾了这个企业成立之初。其实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说："哎呀，这种全屋的智能一体化的这种打造，可能只局限于比如说某些这个比较奢华的装修当中，或者是一些商业配套非常好的试验性的这样的装修当中。可能一般寻常老百姓不太会去考虑说，我一开始装修的时候我就打造全方位的智能。我们更多的是家里哎，发现这儿稍微不太合适了，我们可能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啊。"换个智能电饭锅，然后哎，这个安防觉得有需要了，哎，我再加一个安防，都是这种零打碎敲的。而且的确，随着我们说现在这个大家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家里的各种电器也好，各种需要的服务也好，的确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些服务怎么能更好的去真正服务我们的生活，不把看起来很便利的东西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不便？所以其实欧瑞博一直在想说，怎么样能够打通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业痛点，或者说是使用当中的需求啊，所以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智能做到极致，在这种全宅智能方面作为一个定位和方向。那您给我们讲了这个企业成立的背景，其实10年的时间，可能一开始大家会不太接受，或者说是大部分普通的消费者是不是不太接受这个概念？那从欧瑞博专业的角度来讲，这10年从消费者的意识领域和接受程度领域，您觉得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们认为用户在飞速的下沉，在一个商业定理中有一个叫跨越鸿沟的理论。我认为智能家居行业就整个大的市场就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很高精尖的别墅啊，或者是商业里面的空间才会用到智能。到后面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智能单品出现，像智能门锁啊，那智能的插座，对吧？智能的音箱，就很多普通的大众用户，他会接受一些智能化的单品。而再到今天，其实系统与系统之间能够万物互联起来，尤其是技术的发展，像一些很互联协议，像什么 Matter、Zigbee 这种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连接已经不再是一个门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用户越来越多的习惯性的说，我在装修的时候，我在不管是装修前、装修中还是装修后，都会从房子的整体视角去思考，哎，我家整体智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的用户是越来越关注到这个点的，我们的用户群体也越来越在放大。这个其实我们企业的发展也能够看到，反映出这个市场的发展。像我们过去我们的用户其实是增长比较缓慢的，而近几年的增长，每一年都是在以150%的这种用户基数的增长，在到现在已经300多万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科创话题啊，其实特别的接地气儿。比如说大家这个生活当中哈，有买房装修啊，有这样的追求一些高品质舒适的生活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这种智能化的家居产品进入到我们眼帘。那么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大家对于这种居住环境舒适性和智能性的要求，那么这种全宅智能的理念呢，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嘉宾和我们一起分享科创项目和科创故事的深圳欧瑞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家企业呢，十年的时间一直专注做全宅的这种智能家居啊这方面的科技创新。那么再次欢迎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欧瑞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COO 李静，欢迎李总，您好。 大家好，张燕老师好。 之前呢，李总给我们介绍过欧瑞博成立的这个背景哈，也说到了在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关注到智能家居这个赛道，认为它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当然也是基于很多的硬件技术的发展。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包括物联网啊，还有包括咱们的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已经成熟了，所以您认为智能家居可以迎来一个春天，包括企业服务的人群数量的增长，其实也反映了啊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到来。那么我们也想听一听，那么欧瑞博作为最早布局智能家居的一家企业，科创企业所关注和发力的究竟是哪个部分？因为其实智能家居行业参与者和玩家很多啊，能不能也帮我们梳理一下欧瑞博所关注的是产业链当中的哪一个部分，主打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是什么？ 从欧瑞博的视角来说，欧瑞博关注和发力的是哪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还是为用户服务的，我们认为智能家居一定是要给用户带来价值的，所以刚刚我提到的一个小例子，就是你家里的现在设备越多的时候，你家里的开关其实不够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发明了叫超级智能开关，一个开关就帮你搞定全屋的智能。那这种产品其实是欧瑞博很关注的产品。那我们认为新的，当你家里面的设备都变成智能的时候，你的空间就会变成更需要更便捷的交互，像语音的交互，传统的按键的交互 ，APP 远程的交互，以及这种触屏的这种控制，精细化控制的交互都会出现。所以欧瑞博其实很擅长做交互型的设备，所以我们带屏的语音开关和我们带屏的一些设备是欧瑞博整个在行业里面无论从进入用户家庭的数量，还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创新力和拿的专利都是最多的。我们一个 MixPad 获得了整个国际十几项的这种设计和创新力大奖，这个应该也是行业里面拿奖最多的墙面交互设备。 您提到交互，首先是欧瑞博最关注和最擅长做的事儿哈，就是把做这种小而美哈，把这些已经在我们生活场景当中出现的这些设备也好，或者这些工具也好，然后这些场景也好，我们把它通过技术的力量实现一个交互，就像是一个更智能化的这种大的遥控器哈，全能遥控器，可以这样理解哈。 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就是家居照明。进入到智能家居时代的时候，家居里的照明会发生一些真正的变化。就过去你家里的照明，你是买个主灯，买个花灯，对吧？买个餐吊灯就结束了，对吧？但是到了今天， 你会买无主灯，因为它给你带来的灯光的氛围感更强，对吧？ 我在这儿要补充一下，您提到了一个无主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装修当中啊，就是相对于传统主灯照明，这种无主灯的设计呢，它就抛弃了单一的，比如说客厅的大吊灯，然后用灯带、筒灯、射灯、落地灯等这些灯具来替代多种光源的组合搭配，这样呢就可以达到视觉上的延伸，就是整个我们的客厅是没有一个主光源的哈，就是更多的像这些辅助光源。可以营造不同的光影氛围，就让整个装修的空间看起来没有那么单一了，也更有层次感了，也更有格调了。所以目前这种无主灯的装修风格或者说是照明风格是很多家庭会去尝试和选择的，所以我在这也做一个补充说明，然后李总您继续。 那你除了你还会买各种各样的氛围灯，但是这样的灯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第一个是它的控制需要更智能化更便捷，另外一个是人们既然需要灯光的氛围，你吃饭要有吃饭的氛围，你小孩子读书可能为了他专注，你可能需要一个他专注的灯光氛围，甚至是你自己家庭聚会带着很多朋友过来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更酒吧氛围，对吧？所以一个空间里它其实灯光可以带来了更多的故事和情绪。那么欧瑞博就基于我们的 AI 系统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那个灯光的系统，我们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我们叫智能照明系统。它能够让你的家你在不同的场景下面给你不同的灯光的需求，帮你讲你跟空间的故事，对吧？ 哎，这一点也特别有意思。您说了第二个这个关键点，就是放在了灯光，因为我们也看到，就现在很多的这种智能汽车其实越来越普及了。我在看很多汽车，他们在这个主打一些宣传卖点的时候，也在强调这个灯光，比如说小空间、汽车空间这样的一些氛围灯，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种彩条。那家居就是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这个灯光，真的也很重要，所以重要到可以进入到欧瑞博你们的视野当中，认为它是可以做一个这种智能化的打造，然后作为氛围的这种创造，这是一个大家生活当中也有需求的点，是吗？ 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从两个视角去看，第一个是从用户的视角，其实为什么车也越来越多的追求氛围追求个性，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你用户越来越讲究自我，越来越讲究个性，他希望在他不论身处哪个空间，家里的空间还是车的空间还是办公空间，他要求的都是表达自我。他希望说，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全屋智能体验店里有一个场景叫秒变酒吧， 家可以秒变酒吧吗？ 对，一秒变酒吧，当你带朋友过来的时候，你只需要说一句小欧你给我来个酒吧，对吧？就我要变酒吧，那就立马就酒吧的那种氛围感，壁炉什么什么就给你起来了，对吧？那种感觉立马太酷了， 穿越了， 年轻人就喜欢这种，对吧？ 嗯， 这是一个视角。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欧瑞博其实除了贴近用户去打造这种用户需要的生活场景，还有一个大的基础就是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打造我们自己的全屋智能操作系统。我们认为一个房间，就我前面提到的一个空间的智能，应该是整体化思考、系统化去思考的，对吧？而不是一个单品连上网就叫智能了。所以我在我的全屋智能操作系统上可以长出很多的这种照明场景、照明氛围，还有甚至是那个暖通舒适氛围，各种各样的那个不同的场景出来。这个是我们在底层的 AI 算法和 AI 基础能力上面去不断的去加强的，才有了我们前面贴近用户的这种方式。就像今日头条，就像字节跳动，它如果没有它坚实的 AI 能力，它也打造不出所谓用户关注的才是头条的这种 这种商业模式，对吧？ 就是从需求出发，从客户的需求出发，当然这种需求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把握住对方的需求，可能就要依托我们的这种数据也好，我们的计算能力也好，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的分析等等，帮助用户实现他们想要去实现的。其实这个过程对企业来讲，对，尤其对企业的科技创新的技术这个能力来讲，确实要求挺高的哈。以往我们可能比如说大家会说，哎呀，做家居嘛，你不就是设计呗，对吧？然后这个对，就是把这种好的设计理念放在一块就行了。但是现在对智能家居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做创业创新的人员来说，你不光得会设计，你还得懂技术。所以刚才李总跟我们分享的欧瑞博重点聚焦的两个这个地方，一个是交互，然后一个是对于整个家庭当中的这种照明系统的打造。那么这样的两大方向到底要靠什么样的技术来做依托？我们十年的时间在技术上的投入以及目前的这种团队的力量大概又是一个什么情况？你也帮我们讲讲。 一个是对无线智能家居的投入，这个是纯技术层面的，我们从创始开始就在无线智能家居领域投入了很多的底层技术的那个研发的这个投入。那同时这里面牵扯到那个连接更多的设备，连接协议，对吧？同时我们在从2016年2017年开始，我们就投入到这种语音交互、人工智能算法，这种 NLP 的研究里面去，就是对如何更便捷的实现语音的智控，控制，这些我们一直在投研发力量。我们现在整个有100-200号人都在做这种整个操作系统，全屋智能操作系统的研究。那这是一个底层的技术的投入。还有就是我们在产品的创新上面也不断的去发力。那我刚刚提到前面的超级智能开关其实是欧瑞博原创发明的这么一个产品。在我们之后去很多国际上的友商都也看到了这个产品，也模仿了这个产品，这个其实也是证明了欧瑞博在产品创新方面的一个那个前瞻性嘛。那同时我们认为其实这是一个消费升级的家居时代，也是一个颜值的颜值为王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在整个工业设计和产品设计上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像欧瑞博目前应该是国内智能家居领域拿全球设计大奖大满贯最多的企业。另外我们在2017年也拿到了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在建筑技术品类的 IF 金奖。我们跟法拉利还有苹果等、索尼等一起获得了，在当年获得了这个金奖 啊。我们是建筑领域当中的这个金奖哈。 对对对，建筑技术领域的这个对。所以其实在这些种种方面都是欧瑞博去投入的。这个产业链智能家居它的产业链是蛮长的，它不像是一个纯家电或者纯家居，它具有家居、家电以及手机三者的属性，所以整个产业链条很长。 就是现在给我们描述的这个场景就特别的跨界。就以往大家的传统观念里会认为家居就是家居，建筑就是建筑哈，然后这个什么移动终端就是移动终端，手机就是手机，会觉得它是不同的这个场景和不同的赛道。但其实现在这种跨界和融合在智能家居行业当中就体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而且其实李总刚才给我描绘的时候，我也在想，你看生活当中见怪不怪的小小的开关，或者说我们墙上的这些面板，以及家里的这些照明，这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太频繁了，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小的东西。那当然它也是必不可少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哎呀，家里到底要留多少个口呀，然后买多少个面板合适啊，经常是不是不够了，需要再从买配这个不同的型号，就是说啊，剩下一大堆。其实这也是大家生活场景当中常 常常会遇到的，就是欧瑞博是不是特别擅长从这些小切口入手，然后这个小切口其实它能发挥的作用和价值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包括说我们以小小的这个开关做切入点获得了这些的大奖和成就，这是不是欧瑞博一直所关心的地方？ 其实我们是这么去看的，从企业做企业的视角上面看呢，我们认为过去像开关、灯还有空调和门窗，单个的看一个品类，其实它不是很大的品类，而且它很碎， 是 几乎没有特别大的品牌在里面，对吧？但是当万物互联之后，互联互通之后，这些基础性的基础性的电器设备，它可以整体性的交付给用户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的产业，而且它还能形成品牌。所以我们是从这个点去切入的。那为了实现这个点呢，其实我们也在全国布局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服务网络。像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有2000多家经销商的这个网点，已经有接近1000家的这个门店专卖店，去一站式的交付给用户这个全屋智能的这种体验。那我们有3000多个服务商在为我们用户来提供一站式的全屋智能从安装到调试的服务。所以这个链条把整个互联互通是产品的互联互通，但是我们也通过渠道零售和服务，把这个产业上的互联互通变产品上的互联互通变成了产业上的互联互通。这个是欧瑞博我们的一个从企业经营的视角去看的。 是我们说这个企业它要想立足，首先得有产品，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对吧？那么产品如何推向市场，这就涉及到渠道，涉及到我们的这种营销也好，或者我们的这种策略也好，这也是企业它能够这个源源不断的继续在投入创新，进入一个好的循环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欧瑞博10年的时间不光在专心的做产品啊，做这种科技的这种创新，拿到产品之后我们还要把它做服务啊，这个交给我们的用户。那么我目前来讲，用户主要是什么样的人群，是 2C 还是 2B 更多一点，在整个我们的用户当中占比大概是什么样？ 用户群体一定是终端用户，是 C 端的用户。因为像灯啊、开关啊，还有那个门锁呀，还有窗帘啊，这一定是在家里面用的，对吧？然后当然有一部分少量是在酒店或者是这种商业空间里面去使用，但这个目前也并不占大头，还是 C 端用户来占大头。那触达用户的有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一种是通过我们的终端渠道，在一些装修或者是说那个shopping mall 或者家居建材的市场里面去卖给终端用户。还有一种是，其实像现在科技住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很多。 什么叫科技住宅这个话题？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住房，其实他们都以精装房的方式交付给用户。那么在以精装房交付给用户的时候，势必会牵扯到我直接把智能化在交付给用户之前就做进去。它会实现基础的智能照明、智能安防、智能暖通这样子的那个基础性的智能化， 这也是开发商卖房的一个亮点。说你看我这精装修啊，是智能化的精装修。 对，我觉得这个是各种力量在往前的，一个是开发商自己的，再一个是用户，再一个是时代都是在往前推这个大的市场吧。对， 这一部分呢，其实也是在这个住宅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可以去关注，或者说是可能有需求的这样的一部分。但是像李总说的，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是 2C， 针对个体的家庭，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来体验，然后能接受智能家居一站式服务和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这其实本身呢是我们更看重的一个大的市场。那么 是的。 目前大家接受程度怎么样？你也帮我们举例分享一下，比如说，会不会有一部分什么样的人群哈？大部分以什么样的人群为主？来到体验店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和感受？那么真正这个流程，是不是真的能实现这种一体化，或者说是这种一站式的打造？您帮我们也举例分享一下。 什么样的用户呢？我认为是80、90后用户很多都会选择智能。他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装修的时候更容易选择，我怎么想着在未来10年我是不落伍的，对吧？装修都有这种视角和这种心愿，那他一定会或多或少的都会引入一些智能化的产品，这个已经是在年轻人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了。那么他在选择智能化的时候，这里面基本上他的住宅一般是在过去啊2、3年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复式别墅这种，现在越来越多的平层甚至3房2厅、2房1厅都会选择智能化。那因为这个里面的价格也不贵，大家想象的可能中价格还蛮贵的，其实像100平左右的3万以内就可以搞定整套的智能家居。 可能会涉及到哪些场景？你也帮我们再梳理一下。 像100平3万以内，它就会实现家里的智能灯光。什么叫智能灯光？就是无主灯，全部智能无主灯。我想要什么样的氛围的时候，语音一叫它就过来了，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调光也调色温。这个其实过去对于不论是你的健康护眼还是你的氛围照明，都在家庭里面就得到满足了。 我插一句，李总，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上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我需要给他买个护眼灯啊 ，LED 灯，我在这儿会设计一个。然后我们家里这种大的，比如说客厅的照明，我可能会选以前会选几瓦几瓦的，我需要定期的换灯泡。但是您说的这种智能的这种灯光照明，就是它可以自动调色温，我是要暖光还是要冷光哈？我是要亮度强一点还是要那个亮度低一点？我是要什么颜色的？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来做定制做选择的，对吧？ 是的是的，因为它智能了嘛，它一个光一个灯就可以调光调色 了。这是一个场景， 其实很温暖的，就是你家里需要暖光的时候，你打一个那种休息模式，一个暖光，其他灯都关了，这一个灯的暖光像月光一样调在你身上那种舒服，对吧？ 然后就会想要喝一杯，然后给我来个酒吧的氛围 对，然后你老人家起夜的时候，那个人体传感器检测到老人起夜，啪就给你来一盏微灯，对吧？一路通到卫生间，都有感觉啊，也安全，对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全屋的窗帘，那现在窗帘的智能化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需求了，就是窗帘的智能化，一个是它可以调节你想随意调到什么。比如说我在家里经常用的一个点，就是我小孩子的房间，然后宝宝中午休息的午休的时候，其实我不想全部都关，因为家里的窗帘都是很厚的，小孩子那个很厚就会让他的空气不是特别的顺畅，然后我就会用那个面板调到那个窗帘大概只留1/3，然后又能遮阳还能呼吸还能舒服。这个就我就不用手动拉，我就精准的调到1/3，我甚至一个语音就可以。 就是说这个窗帘不是全拉上，而是你可以设置到它停留在某一个具体的位置上，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这种智能化是非常便捷的。其实有的时候智能带给你的好处就是你用了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品质升级啊，这也是一个场景。 对，刚刚说的那个除了灯光、窗帘，还有门锁，还有智能晾衣架，还有一些智能的安防摄像头，这个就刚刚说的，就是你在家里可以老人啊，那个小孩子啊，宠物啊，你可以远程去看，还有一些智能的报警系统。 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细致的能够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全屋的这种智能它大概涉及到了哪些场景。在这也特别希望十年的这个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企业，对吧？短短10年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企业，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打磨产品，提高科技感和体验感，然后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敞开心扉，接受享受智能家居给我们生活带来的这种便利舒适哈，那享受科技的力量给我们生活带来的这种改变。那非常感谢李静李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谢谢您。